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66章。上主这样说，上天是我的宝座，下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还能在哪里给我造殿宇，建我休息的地方呢？这一切都是我手造的，这一切都是我的，上主的断语。我要垂顾的是谁呢？是贫苦者、忏悔者和敬畏我言语的人。宰杀牛犊的又击死了人，祭杀羔羊的又绞死了狗，奉献礼品的又献了猪血，焚香顶礼的又祝福了偶像。这些人既都拣选了自己的路，他们的心灵都喜悦他们可憎的事，那么我也要拣选磨难他们的事，使他们所恐惧的临到他们身上。因为我呼唤没有人回答，我说话他们都不肯听，反而去行我视为恶的事，拣选我所不喜乐的事。敬畏上主言语的人啊，你们听上主的话，那恼恨你们的因我的名而摒弃你们的弟兄曾说，愿上主显示他的光荣，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喜乐吧。他们必要蒙受羞辱，有吵闹的声音来自城中，有声音发自殿宇，这是上主报复他敌人的声音。还未受痛定分娩，阵痛尚未来到他身上，就生了一个男孩。谁曾听过这样的事？谁曾见过这样的事？一个国家岂能在一天之内产生吗？一个民族岂能在一时之间诞生吗？但西庸刚一绝痛，就产生了他的儿子。我离开了母怀，难道不使他生产吗？上主说，我既使人生产，难道封闭母胎吗？你的天主这样说，凡爱慕耶路撒冷的，你们都应同他一起快乐，因他而欢喜；凡为他而忧伤的，你们都要同他尽情快乐。如此，你们能从他那安慰的怀里吃奶而得饱育，你们能从他那丰满的乳房吸乳而得快乐。因为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在他身上广赐和平，犹如河流一般。我要赐给他万国的财宝，好似四烂的江河。他的乳儿将被抱在怀中，放在膝上摇摆。就如人怎样受母亲的抚慰，我也要怎样抚慰你们。你们必要在耶路撒冷享受安慰。你们见到这种情形，你们的心必要欢乐，你们的骨骸必要如青草一般的茂盛。那时上主的手将显示于他的仆人，他的愤恨比加于他的敌人。因为看啊，上主乘火降来，他的车好似暴风，他要在狂风中发泄他的怒气，在火焰中施展他的威吓。因为上主要用火审判大地，用刀审判所有有血肉的，许多人将被上主消灭。凡圣化又洁净了自己的，一个跟着一个到园子里去，吃猪肉、爬虫和鼠肉的人，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思念都要被消灭。这是上主的话。我要来聚集万民及各种语言的民族，他们都要来观看我的荣耀。我要在他们中施行奇事，并派遣免难的人到外邦人那里去，即往塔尔史士、普特、路德、莫舍克、洛士、 出巴尔、亚浪、遥远的海岛上，既没有听过我的声誉，没有见过我的光荣的地方。他们要从各民族中用马、车、轿子、骡子、足风驼，把你们的弟兄送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来，当作献于天主的献仪，好像以色列子民用洁净的器皿将供物献于上主的殿中一样。这是上主说的。我要从他们中间选拔司祭和立位人，这是上主说的。实在，我行将创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存在，你们的后裔与你们的名字也要怎样存在。上主的断语。将来每逢月朔，每逢安息日，凡属血肉的都要来我面前跪拜，上主说。他们要出去看那背叛我的人的尸体，他们的虫绝不会死，他们的火总不会灭，他们为一切有血肉的人将是可憎之物。